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tt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月影留声，我是于月。今天要为你带来的第一首歌是电影《碟中谍：不可能的任务》当中的插曲《梦》。这其实是爱尔兰著名乐队小红梅乐队的一首代表作，在《碟中谍》当中被选作插曲。《碟中谍》根据1968至1973年在美国 CBS 电视台播出的同名电视剧改编，故事呢围绕着美国不可能的任务情报署，也就是 IMF 展开。这个情报署的特工个个身手不凡，而且呢他们也非常擅长易容术，让目标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提供出了情报。当然了，《碟中谍》系列也成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系列。那让我们来听一听《碟中谍：不可能的任务》当中的这首《梦》。 在系列电影当中啊，都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那就是有一些经典的配乐会贯穿整个系列片当中。比如说在碟中谍系列，哎，也有这样的一首配乐，每当汤姆克鲁斯遇到危险的时候呢，这个紧张的节奏总是适时的响起。这段紧张刺激的旋律最初由音乐大师丹尼埃尔夫曼操刀，在后来的电影当中呢，时长是有长有短，但是旋律始终未变。刚才我们说过了，《碟中谍》呢是由电视剧改编而成的电影系列。在第一部电影拍摄的时候，配乐部分最初没有考虑过丹尼·埃尔夫曼，后来呢也是几经周折啊，缘分使然才落到了他的手里。同时呢还请来了 U2 乐队的吉他手亚当·克雷顿与鼓手拉里·穆林，将电视剧的主题曲呢进行了重新编配。因此，第一部《碟中谍》也是唯一一部有乐队歌曲配乐的系列影片。那下面呢，我们听到的这首纸浆团的《我是间谍》就是电影的片尾曲了。 non-critical notices in my head. The crowd gasped at Cocker's masterful control of the bicycle. Skillfully avoided the dog turned outside the corner shop. Imagining a blue plaque above the place I first ever touched a girl's chest. 今天的节目依然跟你分享的就是系列电影当中的插曲和主题曲。接下来的这首作品是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由主演之一张国荣演唱。这是一部枪战电影，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张国荣、周润发主演。这部影片呢，讲述了宋子豪、Mark 以及宋子杰三个人之间的江湖情谊，以及呢三个主人公各自的挫折、失败、忏悔和报复。今年的4月1号是张国荣逝世15周年的日子，不过这位华语影坛以及华语乐坛的传奇至今依然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心中。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星星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 日我与你有诗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诗。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勾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希望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新诗。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诗。 1983年，吴宇森拍摄了电影《英雄无泪》，但是呢被雪藏了。这部影片到了1986年才获准公映。在事业的最低潮的时期，吴宇森与徐克决定重拍龙刚1967年的电影《英雄本色》。在设计电影的时候呢，徐克给吴宇森很多灵感。《英雄本色》呢，它本来就是一部比较普通的关于兄弟情的警匪片。不过徐克建议啊，让吴宇森把个人的真实情感放到这部影片当中。电影是吴宇森凭借着感觉以及感情拍出来的。在《英雄本色》拍摄的过程当中，周润发的戏份随着拍摄不断的在加强，因此呢，《英雄本色》第二部成了周润发为第一主演。Thank you. 到了《英雄本色》的第三部呢，这部影片就变成了徐克导演，周润发、梅艳芳还有梁家辉主演。这部影片讲述了小马哥从香港到越南去救出堂弟志民一家，期间呢碰到了不少的波折。他在机场无意当中认识的周英杰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并且呢引发了三人之间一段非常微妙的感情的故事。这部电影的名字是《英雄本色·夕阳之歌》，而女主演梅艳芳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很多朋友一听就会觉得，哎，听过呀，这不是《千千阙歌》吗？没错，这两首歌曲呢，这个曲子是一样的，但是词不一样。这首《夕阳之歌》也是梅艳芳在她人生当中最后一场演唱会当中演唱的最后一首歌曲。 无奈只一息间灿烂，随云霞渐散，逝去的光彩不复还。迟迟念，难耐这一生的变幻。如浮云聚散，迟结这沧桑的眷恋。漫长就觉光阴退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联想几多风雨翻，编织我交错梦幻，曾与你真心的臂弯。 真心的臂弯。

是不是依旧那么的经典，那么的熟悉？哎，但是在这儿要跟你说一下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经典配乐啊，其实并不是为了《教父》这部影片所专门创作的。其实呢，这是尼诺·罗塔在1957年的时候为另外的一部电影所写的。哎，所以呢，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1973年的奥斯卡评奖当中，虽然这部影片的音乐获得了提名，并且呢大家非常的关注，但是最后因为它不够原创，所以呢没拿奖。但是哎，尼诺他是锲而不舍的，在《教父2》当中他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之后继续使用，终于呢赢回了奥斯卡，这也算是一个小花絮了哈。下面这首就是《教父2》当中初代教父刺杀范伦奇时候的背景音乐。教父有多经典，相信呢这不用我多说了。教父2上映之后啊，有很多的影迷是翘首以盼呢，教父3什么时候才能上映，结果整整等了16年。16年之后的1990年才上映了教父3，宣布呢这个三部曲正式完结了。第三部依然是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执导，这部影片呢讲述了1979年第二代教父麦克·克里昂尼到了垂暮之年，为了灵魂的救赎，麦克慢慢结束了自己家族所从事的这个事业，转投正当生意。电影的最后，教父和妻子一起观看儿子的歌剧表演的时候不幸遭到了刺杀，而下面呢就是儿子表演的时候所选的歌曲。 妈妈，mamma, qual vino è generoso, e certo oggi troppi bicchierni ho tracannati.Vado fuori all'aperto Perché parli così, figlio mio? Oh, nulla è il vino che m'ha suggerito M'ha suggerito il vino addio. Si non tornò, si poté da madre santa un bacio. 不得不说，华语电影当中啊，没有像《教父》这么经典的系列的电影，但是华语影片当中也有一些刻画人物非常经典的系列，就比如说成龙的《警察故事》系列。1985年第一部《警察故事》上映，电影讲述了警察陈家驹冒死抓捕大毒枭，但是呢，由于证据不足，被人陷害，设计嫁祸杀死同事，于是呢，走上了为自己洗脱不白之冤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其实很多朋友都发现了，成龙主演的电影，它的主题曲有很多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必须得是成龙自己来演唱。 曾是我冷汗子，拼出一生痴，流汗血，尽赤心，追寻大意义。生命作赌注，留下了英雄故事。还见骨气，昂步顾盼似醒狮，冲前去，全部得失自由全心志，跨步上，云上我要去写，明知自我写我一生的诗，情共爱，泪与痴，真情是意义。生命豁出去，留下了惊人快事。英雄有骨气，同是世界似醒狮，冲前去，全部得失自有全心志。跨步上，云上我要去飞。冲前去，全部得失自有全心志。跨步上，像我要去飞，冲前去，全部得失自有全心志，跨步上。人要壮挺天， 1992年警察故事系列第三部超级警察上映了，这一部呢讲述了香港警察陈家驹与大陆的公安杨建华前往毒贩集团去卧底，最终呢一举歼灭了毒贩集团的故事。在这一部当中，成龙又一次演唱了主题曲，这是他第一首国语歌曲《希望你会懂》。 就是挥别过去，要奔向明天，让我惦着念着的是你的容颜，没有你在我身边，漫长路越显遥远，难忘记你的美，你的眼。不相信时间可以将真情改变，不因为距离而减少对你的依恋，没有你在我身边，漫长路越显遥远，临别前再让我见你一面，拥有你的心多叫我感动，永在我心中，若失去你的爱，留下的只有痛。我带着我的梦，独自在风中，面对苦与痛，我为何这样做？只希望你会懂。将真情改变，不因为距离而减少对你的依恋，没有你在我身边，漫长路越显遥远，临别前再让我见你一面，叫我感动，永在我心中，若失去你的爱，留下的只有痛。我带着我的梦，独自在风中，面对苦与痛，我为何这样做？只希望你会懂， 希望你会懂。 警察故事系列的最新一部是2013年上映的，这部影片呢讲述了刑警队的钟文与女儿一起置身悬疑案的现场，对抗犯罪团伙啊，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在这一部当中呢，成龙主演的警察第一次出现了疲惫啊，还有这个害怕、恐惧以及被莽汉打得头破血流这样的场景，使这个人物变得更加的有血有肉，更加的丰满。不得不说，在警察故事这个系列影片当中，这个角色的变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突破。那伴随着这一部的主题曲还是成龙演唱的，是他翻唱的那首孙楠非常经典的《拯救》。那伴随这首歌曲呢，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也欢迎你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灯火辉煌的街头，突然袭来了一阵寒流，遥远的温柔解不了今愁，是否在随波逐流？故事不到最后，还要继续坚守，忠于自己的战斗。 需要厮守，恨更需要自由，爱与恨纠缠不休。我拿什么拯救？当爱覆水难收，谁能把谁挽留心愿为？谁等待？我拿什么拯救？情能见血封喉，谁能把谁保佑能让爱永不休？人静的时候，谁又触痛了旧的伤口？一点点拼凑破碎的永久，是否我已无所有？故事不到最后，还要继续坚守，忠于自己的战斗。爱若需要厮守，恨更需要自由，爱与恨纠缠不休。我拿什么拯救？当爱覆水难收，谁能把谁挽留心愿为？谁等待？我拿什么拯救？情能见血封喉，谁能把谁保佑能让爱永不休？ 身份转变太